坐春走向你，梦如诗梦如意，梦是遥望的掌印，化作烟化作泥，化作云飘向你，思如海恋如城，思念最遥不可及。你问西湖水，偷走它的几分美，时光一去不再，心事淡淡留给谁。你问长江水，淘尽心酸的滋味，剩半颗恋人心换不回。 寻你，爱一次梦一场，思念最